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诗情画意，电波相会，书林汉墨，千古文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啊，做客我们节目的有两位嘉宾。首先呢，还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欢迎张欣。张欣要换一个话筒，换一个话筒，对，另外一位啊，是我们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古诗文吟诵家、国学艺术推广人张卫东先生，欢迎张老师啊。 大家好， 张老师比较深沉啊，这个我们的直播开始了，希望您把那个精神状态再调动起来一下。 一定一定。 好啊，今天把二位请到我们直播间，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将会打开哪一扇门呢？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各位网友，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您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今天我们先抛出我们今天的主题，一会儿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问题，上下半段各有一个啊。如果您回答对了我们的问题呢，还将会获得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小小的一个礼品。那么今天我们将带领大家打开哪一扇文化之门呢？我觉得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哈。这段录音就是张欣采访到的哈。 对，是1月6号的时候，张卫东老师在商务印书馆的韩芬楼书店里面做的一场讲座，是中庸之道的讲座。 哦，好，那我们先来听一听哈，听一听我们能不能听明白，因为这段录音呢是张老师在教大家做一些动作，是吧？ 对，一开始是张老师带我们奉书，那个在我们吟诵之前可以听一下。 好好好啊，我们来感受一下。 好，我们先进书，把书举起来，上面4个手指头，下面6个手指头，这个代表是4书和6义。放下书，或者放在身上叫静心，这个手掐指五绝，沉下心来，沉心屏气，都有潜台词的，这个有机会我再教你。然后打开书，打开书呢，这个是要点字入心。我们在走在道路上的时候，就多听听《道德经》，你等红绿灯就不烦了。想起父母的时候，孝敬的时候，多学学孝敬；重要的祭祀礼仪的时候，多读读孝经；想学习的时候呢，就念念大学；有了矛盾的时候，解不开的时候，你读读中庸，你心里就平衡了，就知道中庸呢，去其两端是最重要的。 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一段录音哈，很有意思啊。那个张老师教了我们一些动作哈，而且这些动作都有潜台词，我对这个特别特别感兴趣。您能不能现场再教我一遍？咱们可能现场没有合适的书本是吗？咱们 张老师旁边就摆了一套，他带来的。 对，这个好大呀！您先跟我们说说，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吗？ 这是最近这十来年我还跟我老伴儿潘淑雅，我们一起在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下，把我老师吴洪迈先生传我的北京国子监官运诵念呢，把它编辑成书。 哦， 但是出版的是按照古法扬州广陵刻印的线装出的，所以这书比较厚，这一部论语呢就是一含就五本。 哦， 很厚的。这个是三色套印。有这个公车，就是中国的音乐的记谱。有这个训诂梅批的这种咬字怎么咬。尖字呢是画一个三角。入声字是点一个红点儿。归一的这个鸡尾韵的呢就画一个竖道。那么这是按照古代洪武正韵的这种传承传下来的。那么这本书呢， 那这个版本的论语我们还真见不着。 这个书呢 是 这个现在已经出了一年多了，但是呢读者呢是不少。 不少哈。 但是有的人舍得呢一顿饭1000多块钱，但是舍不得买书。 舍不得买书啊，这也是很正常的哈。因为这个我们古典文化这个很多东西它确实要打开这扇门都很难啊，更不用说里面那么丰富的内容哈，那么精彩绝伦的意义。那么 上次我去采访的时候，当时是有这个线装的也有简装的，我确实是没舍得买这个线装的，虽然看着很漂亮。 是，来，那今天这样啊，既然来了我们就先捧出其中的一册啊，请张老师先教我们一下。就刚才您在录音当中我没太听清啊，如果我们现在要，咱先别说那么专业的啊，吟诵我不懂，如果按照您的这个要求，就是如果我们要读一本书了，对吗？我们要开始读这本书了，按照您刚才那种非常具有仪式感的要求，应该分几步来做？ 因为这仪式感呢，近代的人呢是否定的，觉得说这些仪式感没有用，主要就是读书。但是呢我今天刚从星火小学赶来 啊。 星火小学是海淀区的一个最边缘的一个小学，是1到6年级的学校。那么我们今天读书的孩子有50多位，都是1、2年级到3、4年级的。他们是封卷的活动，因为期末了封卷。那么学的就是这个礼仪，因为这点这么大的孩子你要没有仪式感的话，他读这个书啊他不会沁人心脾。 对， 他不会读完了以后念沉在他的心里。 对，您说这个特别对，就是你看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地方是不能缺少仪式感的。你比如说我们看电影，为什么大家坐一屋里，是不是咱们这就是一种仪式感哈。 还 有 不 够，那咱们再说一个比他仪式感更重一点的，听音乐会，对不对？很多人听音乐会，音乐会有首先是着装要求，对吧？收听这个音乐会时候有礼仪的要求啊。这个当然我们说这可能西方人有这样的习惯， 是西方宗教上传下来， 他是有这样的习惯。那么很多人对于很多这个音乐会在中国，或者说比如说最简单的，有时候看某种体育比赛甚至都有一种仪式感。 是的， 对，你像可能比如说台球被称为绅士的运动，有时候在中国遇到一些就特火爆那种场面，人家运动员都觉得不理解啊。所以我觉得那么多的事情我们可能今天人更多的去逐渐的去理解，去聊，至少去了解。 是的。 那么读书这件事儿，其实我们中国老祖宗是很讲，很有仪式感的，是吧？ 但是在文字面前，人都得要低头的。因为在过去，文字是很重要的一个传媒工具。一字为师，所以我们在小学生当中传达这些古圣先贤的经典啊，是不可以少仪式的。因为它可以束缚这些小孩子们不乱动了， 嗯， 才静下心来读书了， 其实是很必要的。 成年人如果为了读书的话， 嗯， 什么样的书拿过来都能记得住， 嗯， 所以小孩子呢还是有一些仪式， 嗯， 这些仪式呢，可大可小，我们就简单的说一说吧。 好，嗯， 那么首先说呢，在读书之前呢，简单的说就是说手要干净， 嗯， 脸要干净， 嗯， 要沐浴。 嗯， 要沐浴。 嗯， 再有一个呢，要向夫子行礼。 嗯， 向孔圣人行礼的目的呢，是感念他把书传下来。 嗯， 然后向老师行礼，老师传递我学问。再把书呢拿出来，这个书不是简单的书，他要拿一个包书的一个包袱皮儿来包这个书。 嗯， 这个包这个书啊，我头十几年就宣传大家，结果后来还被我身边的朋友学会了，现在都做了文创用品了。 哦， 包书皮儿 啊， 插笔袋 啊， 实际上呢，创它也没有按着老的样子创。 嗯， 那么包书皮儿这个包的过程就是古代竹简的过程， 嗯， 所以管这个包的动词的名字就叫书包。 嗯， 现在随便的包就叫书包， 就叫书包， 从这儿来的 啊。 那么把书打开呢，书包打开，拿起书来呢，这个书是不能放在身上，放在桌上，必须有一块包袱皮儿，得有一个桌布。 嗯，桌布。嗯。 那么这个书呢，上边四个手指头，下边六个手指头。 哦，是这样。 拿在这个三分之一不到二的这个黄金分割点的这个书脊上，然后眼睛平视。 嗯嗯， 心里头。有一种潜台词，我们叫祷告。 嗯，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为了我的父母，传递我这个人。 嗯， 我长大了，学习了，知道字了，知礼了。 嗯， 那么这个是恩德难忘。 嗯， 我要读书了，正壮其事的读。 嗯， 把书放下。 嗯， 左手扣右手。 嗯。 或者是右手扣左手， 嗯， 啊，这个男女不一样的， 嗯， 男左女右， 嗯， 放在丹田， 嗯， 然后平心静气沉心，这样呢，潜台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嗯， 一心只读圣贤书，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嗯， 书到用时方恨少，是非已过不知难，我要读书了， 嗯， 心定下来读。 嗯， 然后翻书的话，这个书不能是蘸着唾沫在边上翻， 嗯， 要在这个鱼尾这地方，这个中间这地方叫鱼尾， 嗯， 在这儿翻。翻完了以后呢，翻到这一页的时候呢，哎，这个， 嗯， 抬右手， 嗯， 中指扣住大指，扣住中指，用食指点字入心， 点字，啊， 点这个字，因为这食指只有点这个字。你才能入心，字跟你跟他发生一种心灵碰撞的关系。 嗯， 一个字一首歌，一个字一幅画， 嗯， 一个字读出来不同的声音就有不同的意思。 嗯， 那么只有点了字了才能入到心里，而这种点只有点字，再有就是点你的仇人，点你的对头。 啊， 所以呢，我们中国人最忌讳用食指点 点 点 人， 戳戳，所以只能是这位谁谁谁，这位谁谁。 哎，用手去领。 那么如果要到点上了，就绝了。 嗯。 那么但是点字呢，跟你之间是一种恨和爱的关系。 有恨，有爱，还有恨哈。 对呀，你认字多就爱他，能够利用他。 嗯。 你认字少，你认识。你看他认识你，你不认识他就不行了。 嗯， 点字入心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念书了。 嗯， 气口一定得要缓足气。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二年级的小学生要学会了这个礼仪的话， 嗯， 那么对他一生都有好处。他认为读书是个庄严的事， 嗯， 而不是儿戏，更不是说买很多的图画小书，盘着腿或者躺在床上随便乱看乱翻，不珍惜书。 嗯。嗯 是， 嗯， 这个我可以证明，因为当天我还采访了一些来参加这来 参加这个活动 听讲座的这些人， 啊， 有的人就是带着孩子， 那个讲座真的是有持续3个小时，中间也就休息了一会儿。后面坐在我后面的那个孩子，他就是一直很认真的在读。我采访他妈妈，他就说孩子自从听这个讲座以来就变得能坐下来了， 嗯，就是可以专注的来做一件事情。 对，我还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这样的仪式让我们有一种这个很恭敬很优雅的那种感受。 嗯， 尤其是除了这个奉书仪式以外，我看张老师在那儿讲座不是有话筒吗，张老师都是用一些叶子来装点一下这个话筒，包括点上香，这些都是有讲究的。 那是书房的一些礼仪了，这是文人需要一种雅趣，而这种雅趣呢是一个小周天，需要天人合一，虽然是在屋里头室内也得要有山有水有河流。 哦，是这样的讲究哈。啊、 哦嗯，那个水是茶吗？ 水呢，茶也可以作为一种水，而绿植的插瓶的插花也会有水， 也有水啊、哦。 嗯， 明白了啊。所以当天在，即便是那样一个课堂，不是在自己家哈，也要实现这样的一个布局，是吧？ 嗯， 好， 环境很重要。 嗯，那我们刚才这个仪式啊，已经在张老师的带领之下，我们已经做完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了。这个书啊，哎呦，这时间过得还真快哈。我们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先把问题抛出来吧，好吧？ 嗯，好的。上半时段的问题是，就是五经，我们所说的四书五经中的五经，这五经包括《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这五经，它五经之名始于是哪个皇帝？A 是秦始皇 ，B 是唐太宗 ，C 是汉武帝。 好啊，三个选项，也就是说五经，这种叫法哈、啊， 对， 是始于哪一位皇帝啊？ 嗯， 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各位的答案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一下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我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在脑海当中搜索了一下，我发现我对它是完全不知道。吟诵是吧？那吟诵，我就是特别首先问一问哈、啊。老师，请问什么叫吟诵，什么叫朗读？因为我找了半天，好像我从上小学开始就是愿意叫朗读课文，但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吟诵啊。这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最本质的区别？ 这个名字是最近诞生出来的，以前没有、 哦嗯、 古代的人呢在读书的书房里边啊是没有音乐课的。 嗯， 那么想想中国几千年来读书没有音乐课、 嗯、 可能吗？不可能、 嗯、 礼乐不就是吗？ 礼乐，哎，我们昨天还谈到了这个中国的雅乐哈，就谈到礼乐文化。 所以呢、 嗯、 中国的字呢本身一个字就是一首歌，它有头伏尾发音， 嗯， 四声阴阳， 嗯， 那在中国的语言历史上呢有四次大变革，最后一次呢就是自北宋以来传下来的广韵以来的语音。 嗯 嗯， 这是读书人必须要念的雅言体系。 嗯， 那么稳定时期呢就是洪武正韵，就是600年前是这个明代初年定下来的正韵。 嗯 啊，一直到现在，这属于近代的一些这个近古的这些音传下来的。 嗯 至于普通话呢是最近几十年才有的。 嗯 嗯， 以前没有普通话这个概念。 嗯， 所以呢我们呢对这些读书呢有不同的叫法。 嗯， 像我们老师传的这个是以十三经为首的、 嗯、 以这经学为首的呢， 嗯， 都叫诵念。 诵念、嗯哦、 诵念这个词呢后来呢就被这个反正宗教界还有其他的比方说宗教来到中国以后他要有经典，那怎么办呢，就是也是把儒家的经典的经的词儿灌到他的头上、 嗯嗯、 所以他叫诵经。 诵经。 那我们呢、 哦、 不是，我们叫诵念、 嗯、 所以诵念的念呢，诵呢是出声音、 嗯、 念呢是加一个口字边、 哦、 一个念书的念、 哦、 是这个用口念出心里话，吟出心里话、 哦、 上面是吟，底下是心、 嗯、 所以吟呢是吟给自己听的， 嗯， 那么打动你的心脾的， 嗯， 是这样，沁人心脾的， 嗯， 经文类的叫诵念， 嗯， 这个诗词类的呢，像诗类的， 嗯， 古风类的、赋类的， 嗯， 原来叫吟额， 银额， 我们叫银额。那么加上了古琴伴奏啊，笛箫伴奏呢，我们管这个叫弦颂，古琴的弹奏的，加弦儿的叫弦颂。那么笛箫类的呢，就是唱这个宋词类的这种呢，就是吟唱。因为所谓的吟唱呢，就是书房的曲子，不见观众的。而后呢，出现的就是一些大型的群体的。那么就是算礼乐，在古代是归中古司管，归礼部管。那么这种礼乐呢，它是按照周礼传下来的乐。而中国的礼乐呢，断了100多年了，现在能传下来的看到的呢，就是祭孔。祭孔还是比较完美的继承下来。而其他的像中和韶乐呀，还有其他的一些乐呢，包括现在祭天神乐署祭天，这些乐呢都没有人为的原汁原味的传下来，即便有一些扶植的也是恢复出来的。所以呢这个我们中国的乐呢是来自于文字，来自于朗朗的书声，逐渐的发展。那么宋词时代的歌唱呢就是吟唱，而到南北曲时代呢，北曲是元曲类的，南曲呢是南戏类传过来的。那这些东西都合化而成，成为后来以唱南北曲为主流的，就是昆腔。所以说昆腔呢是礼乐文明的延续的最后一个辉煌点，而昆腔以后呢就是百戏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百花齐放了，就是地方戏类的娱乐型的东西了。因此说呢，有这个仪式感的东西，有典礼的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古代的一些非常正统的礼的仪式传递下来的。而娱乐的形式呢，恰恰是中国古代最排斥的。所以一些以娱乐为主的玩的东西，这种娱的东西这是我们排斥的。所以说你这是玩物丧志，不要太娱乐化。 我来说一下啊， 不行，我们时间已经快到了上半段啊，真是我觉得小小的总结一下，刚才一问到老师，其实基本上把吟诵啊这样一个词，或者说它一个历史传承，大概给我们描绘了一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学会了吟诵，就有点像古人读书的样子了，有点是这个意思了哈。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广告过后咱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我看不见在那个电脑上写 字儿， 对，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收，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 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用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这次放了600年的姜了呗。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我们来把其中的一个荆楚拉开啊，大家听听这样的声音， 走进现场，和你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我现在呢是正在金善艺术展的展览现场， 敞开心扉，与你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这个千里江南都真是诱惑力太大了。 2018年1月1日，打开文化之门全新开播，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啊，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以及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古诗文吟诵家、国学艺术推广人张卫东先生啊。 大家好。 哎，欢迎张老师。那么我们首先把上半段没了的这事儿先给了了哈。我们给大伙儿出了一个问题，张欣再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吧。 就是四书五经中的五经这个叫法是始于哪个皇帝的时候 ？A 是秦始皇 ，B 是唐太宗 ，C 是汉武帝。请张老师给我们公布答案吧。 到底是谁？ 在历史上说呀，就是。是贬义的一种说法，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独尊儒术， 实际上是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是吸纳百家，这个儒术来引领，叫首尊儒术。那这个皇帝是汉武帝。 汉武帝啊，这就是我们的答案啊。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回答对了啊，正确的答案包括钟南雪先生啊，还有宁香、花脸、勇往直前等等等等，朋友们还都在发来各自的答案。不过我们这个一个问题只能有一位获奖的听众，我们把奖品送给陈峰记忆啊，没关系，我们下半段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还是跟四书五经有关。 嘿，这没学问答不了啊。 就是四书之名是始于哪个朝代？A 是唐朝，B 是宋朝，C 是元朝。 唐、宋、元啊，到底四书是 这个说法，对吧？ 对 啊，这个说法是始于哪个朝代？好，朋友们依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啊回答问题来互动啊。 嗯， 好，那我们上半段跟大家真是时间真是比较仓促哈。 是 啊，这老师说话也是轻声细语啊。啊 我这个 沁润心田啊， 这期选题的这个为什么带来这期选题啊？是因为我觉得最近其实很多孩子都要放寒假了，可能有不少家长会考虑给孩子报一些这个寒假里的课外班啊，就现在因为是国学有一股热潮嘛，所以可能也会考虑报一国学班，所以请张老师来呢给我们说一说。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就是谈到国学呢，反正我心里至少是就是觉得很悬。很不清楚，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国学又是怎么定义的。包括呢我还想再介绍一下张老师，他其实是这个国子监国子监官运吟诵的这个传承人，所以我想知道咱们古代这是怎么样的传承，这个国子监官运吟诵又是怎么样，所以请张老师来回答一下。 这个题目呢很大，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国学这个词呢是打这个共和以后定下来的名儿，叫国学，就是把皇帝推翻了，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股脑的都称之为国学了。 国学啊、 后来马一福先生说过，说这个国学不能那么大，就是读过二十四史啊十三经的这些中国的经典类的文字类的学问啊才能叫国学。像什么其他的手工业啊这个那个的就不能算国学范畴了。 所以对于国学的这个定义， 那实际上这样又狭隘了一些 啊， 仿佛好像除了儒家文化以外就没国学了。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前辈的老师呢也对这个事儿啊有过一些解释。我们老师就说啊，这个国学啊就是当时是共和了嘛，就是把原来的故国之学称之为国学。换句话说就是有帝制家天下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传承下来的好东西都称之为国学。那么我们现在主要的我们现在的提法叫国学艺术。国学艺术类呢就是说国学一部分呢是文字研究，文字研究学问类的，还有一部分呢是艺术类的。艺术类的呢实际上原来呢有一种说法叫文人音乐，这个文人音乐或者文人艺术这个呢太狭隘了，因为这个是有点阶级成分论，实际上文人呢是文人的阶级现在也不好定， 是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定为国学类的艺术。国学类的艺术基本上是趋向于雅的，雅言体系的，而表演跟这个一些其他的东西呢也是有一种复生出来的东西。那么国学以外呢，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提呢最重要的就是啊读书。 读书 呢应该说看书最难，读书其次，这个看书是最难的，因为拿过来就看，要把里面的东西记住那是很难的。因为你要看的话记在心里是很 难的。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我读出来其实是方便记忆的， 读出来的话呢应该是读书容易一点。如果要吟诵呢，诵念出来的话就更容易了。那么我们现在呢总是把吟诵说得很难，说的是这个吟诵啊是读书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是唯一的读书方法。这个太说得太高了。实际上来讲呢，在古代来讲所有的念书的人呢开门就是要唱出来，就有声腔的唱出来。唱完了以后再考虑说能够把这个字念正了把它读下来，最后呢才是直接过目不忘。为什么过目不忘十行不忘呢？就是你掌握的信息比较多 了 一看大目录就知道。所以你像我们现在有一些很成年的人看书啊，家里很多书，难道他都一个字一个字读过吗？只不过就看个大目录看看纲领，基本上有些书说的话他都明白了，只是说看一看思想而已。那么因此说呢现在出的这些书呢 这个新思想太少。 嗯， 古代出的书呢，它是文字很少，信息量很强。 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还是把这个吟诵我们重新学会的话，这其实在古代这是读书人的基本功课，是吧？ 这是最容易学的东西， 最容易的啊。就这样，实际上要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这个功利化一点哈，就是我们看生看就是背这词儿啊，我记不住啊。 嗯， 我把这个吟诵加上，实际上它方便于我们记忆，是吧？ 所以 如果要这样说的话呢，就是您吟诵班要开课了，是宣传广告。那么这个又出现了一个更新的艺术，就是听评书。听书。所以呢，有些不读书的人呢，他过去他要听书。听书的话呢，艺人里边的行当里有规矩。 嗯， 所有说评书的艺人， 嗯， 不叫戏子，也不叫乐户， 嗯， 叫先生。 叫先生。 说书先生。 嗯，对。 而其他的人是艺人。 嗯，就是这个说书先生好像比大伙儿都高一个， 比一般的作艺的人高一些， 高一些。 所以说，说书先生呢，他掌握的是社会百科，他传递的是文化知识，那么文化呢，就是文以载道，用文字把旧的东西记录下来，催生化育，就是换了一代新人再继承下来，就是又一代新人，那么就是文化。那么文化的传递有表层，表层传递呢，就是利用说书的文艺形式给你书听，还有呢，就是学这个吟唱这个古代的经文，吟唱经文，吟唱诗篇，那么成为我们一种最潜能的音乐开蒙。因此说，我们这个诵念这个古文呢，就是三千年的中国的时长练耳。 我们说了半天吟诵，包括诵念了，张老师给我们诵念一段吧。 我们诵念一下啊，子贡曰：“平而无车。”哎，这个我先说说我们这个诵念。诵念我们这叫国子监官运诵念。所谓的国子监呢，就是在南京。在南京有国子监，北京也有国子监。这个国子监呢，它是这个过去科考的一个机构。这边是孔庙，这边就是国子监。那么当年我们的老师的父亲就是吴承仕先生，还有他的祖父吴恩寿先生，他们当年都是清代末年最后一代的这个贡生。然后考到了这个进士。考进士以后呢，这个吴承仕先生是殿试第一名。 哎呦， 没有状元头衔的状元。因为当时中国已经废除了状元了。但是他是第一名。 实际的。 那么他们呢是安徽歙县人。但是四世在北京居住，一直在北京。那么他在国子监呢，他们最后一批学生学习了这些念古书的方式。当时还有一个机构叫鸿胪寺。鸿胪寺呢，就是传递这些这个皇帝教书的话，就是按现在说很像咱们就是宣传部的意思似的。那么他们念的这些书呢，后来经过我们的老师传给我，我就学了一爪一林。那么慢慢的呢，我们现在也是逐步的在认真的把它恢复下来。现在有很多人在学这个书。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呢诵念一下。诵念一下呢，我们就念念论语吧。 好 啊，这个论语刚才我念了半句了。那么我现在今天呢，因为是在腊月里头，那么我们就找一个比较好的 应景的。 不是应景的。就是我们要找一个这个比较 要不然 有意思的。为政第二。 为政。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不亲，居其所而忠心共之。”子曰：“十三不恶，一言以蔽之。”曰：“死无邪。”子曰：“道之以真，其之以信，明民而富其义，道之以德，其之以礼，有之其功。” 好吧啊， 嗯，真的是古风古乐， 我还是头一回听，还是头一回听啊。 我觉得其实跟昆曲有一些像，尤其是它的咬字方式。 嗯， 因为昆腔的诞生年代呢是明代，明代的时候呢用的是这个这个洪武正韵是南曲，北曲是中原音韵。我们呢念的这就是大明洪武正韵，导瑞咪嗦拉，就是宫商角徵羽的主音格， 主音， 它是没有发息的。 嗯， 另外呢，入声字跟尖字、团字、清浊字，还有归韵的字，很讲究的。 嗯， 那么这些字音呢，有一个根本，就是我们走到你全国各个地方的家乡， 嗯， 你都在土话里能够找到它的痕迹。 嗯， 哦， 它甚至于比普通话， 嗯， 还加十分，因为普通话只有北方人善于说这种普通话，但是他这个里边有很多像，特别是云贵一带西南的官话里边还保留了他的一些发音。那么我们即便是到山东的胶东，到这个威海，到这个烟台里边有一些个别的字还有这个痕迹，比方说人字，像威海山东都念银，这我们是念人，神之间念人，人他念人，这是很像。像日字的入声字呢，我们是念日，那么因此说呢，这个官运的这个洪武正运，可以说他在全国九省，都能找到他的依托的字眼儿，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现在的白话啊，实际上是近代才有的。 嗯， 那么读这种古文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清浊入声都了解了。 嗯， 在做诗词的时候呢，平仄， 自然 就在脑子里。 对，对，确实。 我来解释一下啊， 因 为刚才张老师说到《洪武正韵》这本书是在明太祖洪武八年，也就是1375年的时候。编成的这么一本书。再说一下，就是那天我去采访，然后我们是张老师不是讲的是中庸之道嘛，然后那天呢吟诵的就是中庸，我的一个感受是整部书吟下来真的好累啊。那古代就是像这种传统的，是每天都会是读多少呢？ 它是这样的，古代的学习方式呢，它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总认为好像私塾开蒙、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弟子规，这个属于过去劳动阶级的读书的开蒙的书。真正举业的书香门第的家庭里头呢，就是千字文开蒙，孝经打底儿。道德经呢是一个权衡你的这个音乐修养的一个本，剩下的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就是四书。就是这样不断的洗尽铅华，不断的念完了以后有了底儿了，老师就可以给他题目了。你要做对了，你要不是像我们听说相声说的似的，什么私塾里的这个老师说个上联，让学生对个下联，没有这样的事。是说一个某一个文典里的文眼，然后让他做出文章来，然后对古，最后呢形成之八股。 那既然这样，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四书了，咱们把下半段那个问题的答案也公布了吧，是吧？ 好。 刚才我问的是四书这个名字形成于哪个朝代，是吗？ 对。我们的选项是 A 是唐朝， B 是宋朝， C 是元朝。那么答 B 宋朝的人就对了。那张老师也给我们解释一下， 再给我们 说一说。这是朱夫子朱熹。朱熹呢，他是老师是二程先生，然后他把这个《礼记》里边的《大学》和《中庸》摘出来，把孔孟放在一起。那么孔呢是仁，和德。孟呢是以杀身为成人。忠、勇。最后呢还里边有很多就是文死谏武死战的这种气质。那孔孟凑在一起呢还不得不有大学和中庸。大学呢是人生就是大学之道，而中庸呢是去其两端取其中间的，不并不是好好先生。现在我们认为中庸是好好，是中和，是 天命之为心，率心之为道，修道之为教，道也者，这个就是这样的。 嗯， 它是中和的，至中和。至中和的话来讲呢，那是中国的一个大学问了。 嗯， 所以说《论语》是深入浅出。 嗯， 孟子呢是大块文章。 嗯， 而大学呢是一生的志向，就是大学之道。而中庸呢是什么呢？是永远无极限的做不到的永远的中庸。 嗯， 做起来很难。 最大的智慧。 我们读书还有个习惯。 嗯， 我们要想起父母孝经是开蒙的。 嗯， 读孝经治孝。我们如果要是走在路上听道德经， 嗯 啊，等红绿灯就不烦了。 嗯， 那我们要是睡不着觉听论语， 嗯， 因为论语是断章，东一句西一句， 嗯， 一句一个章。 嗯， 它不是整篇的书。 嗯， 那么我们如果要是想学习了， 嗯， 读大学， 嗯， 遇到矛盾纠纷了， 嗯， 读中庸， 读中庸， 最后想辞职不干了， 啊， 推门就走了 啊！ 您读孟子， 大快人心是吧？快人快语， 嗯。 好，那我们这个答案就是，在我们这个题目答案当中，应该是选 B 是吧？是宋朝哈。好，那我们选择一位朋友啊，花脸这位朋友答得非常的不仅正确，而且很细致哈，四书 B， 这是南宋理学家朱熹啊，这答得非常的恰当。那我们就把礼品送给花脸，其他还有很多朋友答对了啊，我们后面再有机会再啊，来把礼品送给各位。 我相信其实这一期节目很难来呈现我们想要表达清楚的这个国学啊，包括国子监，这个官运诵念这些。都只能就是展示一点，所以张老师其实在这个商务印书馆的讲座是免费的，而且是定期举行。 哎，确实挺好， 大家可以去。 刚才对听到张老师说，我就是有一点感慨很深，因为是这样的，我小的时候啊，就是对诗词啊，尤其是宋词，就特别有偏好，就是喜欢这个长短句的，这么说吧，喜欢。中国文字长短句带来的节奏感，呵呵，准确的是对他的一种喜好。后来上了大学之后呢，选修了中国古代文学，发现不行啊，这好多这读不明白呀，有的诗当中也是，你要按照普通话这个标音呢， 这个名字叫经史为本， 哎， 诗曲为末， 为末。 你先把经史读透了， 哎，那个自然就能知道了。 这个诗曲呢， 啊， 它是文人戏弄的一种玩的东西， 嗯， 所以你从玩的东西入手的话， 嗯， 你学的话肯定是学不透的， 越学越糊涂， 不是越学越复杂， 就是 越陷乎 啊， 越陷乎，绚丽多彩 啊，又就是感觉到哦，这背后其实还有那么多的东西要掌握。确实是感觉到有难度。那么我觉得如果从吟诵来入手，好像开始的时候感觉到确实有些难。难在哪儿？这个字音呢，它不是说这个，因为我们已经形成习惯了，我觉得尤其是对于成年人来讲啊，看书啊，第一形成习惯了，第二呢，查字典看普通话这个字音。 我们的小孩，我明天还有一天的课，在星火小学，我们有个封卷仪式。封卷仪式我们一年级的小孩学的是最快的，不认识这个字，咬字跟念， 反而是学的更快，是不 是？可 是 我们的老师们呢，反而学的倒有一些习惯上不快了。 哎，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哈。 嗯， 好，无论如何，我觉得以吟诵来开启我们中国古典文化的大门啊，这个是古人可能是最常见、最基本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虽然可能在习惯上会受一些影响，但是我相信真的是开卷有益啊，我们也说是吟诵有益啊，好吧。那非常感谢张欣，感谢张老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以后再有时间再欢迎您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吗？好，那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是演艺群英会，我是赵亮，咱们周末版再见。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提前公布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折扣活动，最高享受92折，春节送礼不用愁，来北广购物。